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89集，把我抱来你房间五。见到有其他人，车新德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他脸上的笑容更大了，脸上的沟壑一道一道的。 我没干什么呀，我跟我外甥女说话呢。 穆晨允转头看温一凡。 一凡姐，你认识这人吗？ 不认识。 温一凡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，闻言穆晨允又看向车兴德，表情很难看。 说了不认识，你走不走？ 车兴德又看了温一凡一眼，他的眼白发黄，瞳神也显得浑浊，而后他往后退了几步，轻叹了口气。 哎呀，小伙子，我真是他舅舅，我俩有误会，他这是在跟我闹脾气呢。 穆晨允倒没有听见。 一凡姐，走吧，大家都在等着你。 啊， 温一凡点头，两人一前一后往烧烤摊的方向走。穆晨允站在温一凡的后头，像是怕车兴德突然又上前做出什么不妥的行为，但车兴德也没有再跟上来。直至走了一段距离，温一凡侧头跟穆晨允道了声谢，而后问道： 你怎么回来了？ 穆晨允挠了挠头。 哦，我把耳机落在单位了。 啊，那你现在要不要回去拿？ 哼，算了，没事儿，我也懒得跑一趟了，到时候让大壮拿给我就好了。 啊， 温一凡点头，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。 一凡姐，刚刚那个男人是……哦，我之前见到来找你的好像就是这个男人。 注意着温一凡的神情，穆成允小心翼翼地说道。温一凡也猜到了，这会儿听到了也不太惊讶，只是笑了笑。穆成允没再继续问。 你之后出单位的时候注意点，这样看他也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以后如果你晚下班的话，就叫桑学长过来接你吧。 嗯，听说你签了一家挺好的影视公司，恭喜你啊。 温以凡把话题扯开，语气随意又平和。穆晨允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。 谢谢以凡姐。 当演员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吗？ 对，我第一次演戏是被朋友拉过去一块试镜的，没想到就过了，而且整个过程我都挺开心的。 说到这个，穆晨允的眼睛都亮了些。 那挺好的。 一凡姐，你呢？你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才当记者的吗？ 穆晨允跟他闲聊起来。温一凡一怔，抬头，穆晨允有点尴尬。 怎么了？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吗？ 不是。 温一凡回过神说道。闻言穆晨允松了口气。温一凡认真想了想，中规中矩地给了个答案。 就只是工作吧，说不上喜欢，但也不讨厌。 到烧烤摊后，温一凡才记起来给桑岩发消息，他给他发了一个定位，顺带说了大致的时间，让他如果下班早的话就别过来了。欢送会到11点的时候才结束，温一凡跟同事一块走出美食街，突然注意到桑岩的车子就停在路口，他神色微顿，连忙跟其他人道了别，小跑着过去上了车。温一凡系上安全带，随口问道： 你刚加班完还是刚从加班过来的？刚下班。 桑岩往外头扫了一圈。 怎么今天欢送谁啊？ 穆晨云。温以凡诚实地说道。他前段时间递了辞呈，今天才正式离职，同事就给他弄了一个欢送会。 哦。 桑岩哦了一声，语气是有些刻意的欠揍。 还挺让人伤心的呢。 还行，他挺开心的。他好像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当记者，现在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好的。 温以凡笑着说道。 听到这话，桑岩的眼睫动了动，下意识地看向他。没过多久，他收回视线，发动了车子。 回家了。 好。温以凡应了一声好。他把窗户降了下来，趴在窗上吹着外头的风。桑岩瞥了他一眼。 温霜降，手收回来点。 温以凡顿了一下，慢吞吞地把露在窗外的手肘收了回来。随后他看了看手机，恰好看到赵云东的消息栏又跳到了最上方，其中提到了大伯等字眼。温以凡的视线停住，又想起了刚刚的车兴德以及穆成允的话。他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类似的事儿，迟疑地点进去看了眼。他顺着往上翻，接连的一堆消息，赵元东基本每隔几天都会跟他说几句话。 今天你大伯一家来南吴了，现在住在妈妈这儿。我知道你不想见他们，所以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应该也不会住太长时间的，只是暂时找个安置的地方。你大伯母的弟弟确实不像是什么好人，以前是妈妈疏忽了，没考虑你的感受，当时只觉得你大伯一家把你照顾得挺好的，也没想太多。咱俩好好谈谈好吗？今天你大伯母的弟弟开了你大伯朋友的车，酒驾撞车了，要赔好几万，妈妈给了他们一点，现在也让他们搬出去了。今天你大伯母又过来了，我大概问出来了，他们好像是欠了一屁股债才搬了南吴的。如果去找你的话，你不要管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影响了你的生活，知道吗？ 温以凡没有再继续看，退出了聊天窗。旁边的桑岩在此刻也出了声。 怎么参加个欢送会心情还不好了？ 啊，没有。闻言温以凡愣了一下，桑岩语气意味不明地说道。 舍不得？ 没有的。温以凡失笑，耐着性子说道。 恰好是红灯，桑岩把车子停了下来，侧头看向他。 他的目光像是在观察，却又不太明显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直到红灯已经开始闪了，他才问道。 今天有什么事儿？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温以凡下意识地否认。桑岩笑道。什么怎么了？这话不是应该我问你吗？ 啊？桑岩收回视线，再度发动了车子，只扔下了一句： 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。 过了片刻，温以凡强行把车新德的事儿抛诸脑后，提起了今天做的报道。 就是今天我去做了一个后续采访，一家三口出车祸，就剩个小朋友活着，还成了植物人，看着心情挺不好的。 嗯。 像是听进去了，桑岩沉吟几秒，而后低声安抚了几句。 一路开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。下车之后，温以凡主动去牵桑岩的手，忽地喊道：“桑岩，要是你之后有空的话，你能来接我下班吗？”“ 不是，你这把我说成什么了？如果不是比你晚下班，我哪天不来接你啊？” 桑岩偏头，用力地捏了捏温以凡的指尖。温以凡弯唇：“ 哦，我就是确认一下。” 温以凡大致能够猜到车新德来找他的目的，但他完全不想搭理这些事儿，也不可能会按照他们所想的那样去做。他的工作时间不规律，有时候因为出差，甚至好几天都不会回台里，其余时间大多是桑岩过来接他。时间长了，温以凡没再担心，也不相信车新德能为了这点破事儿，就一整天都蹲在电视台外等他。因为温以凡这话，桑岩又有了一个吹牛的理由。加之他公司最近接的大项目刚加班加点的完成，时间也空余下来了。桑岩过上了每天准时上下班的生活，每天准时送温以凡上班，再准时到他单位楼下接他回家。要是他加班呢，他便顺带到加班吹会儿牛，等着他下班一块回去。就比如现在，桑岩大大咧咧地坐在卡座的中央，手中拿了一听冰可乐，悠哉悠哉地说道：“ 不好意思了，兄弟们，最近呢，我都不能喝酒。” 苏浩安耳朵都要长茧了：“ 滚呐，谁让你来了？”“ 我对象要求每天去接他下班，我也想跟你们喝，但我对象不是太粘人了吗？我也没什么办法。” 桑岩毫不受干扰，继续说道：“自从结婚后，钱飞就很少过来了，但听桑岩吹牛的次数并不少，不论是通过微信还是通过电话。”“ 你赶紧滚吧，我也受够了。” 钱飞说道。贴近钱飞，桑岩提起了一件事儿：“ 哦，钱老板，最近不见你过来啊，你这是特地过来跟我们吹你是怎么教段嘉许追人的？” 听到这话，钱飞的表情僵了一下。桑岩说道：“ 真是羡慕你们，我就没有感受过追人的滋味呢。我呢，就一直是被疯狂追求的那一个。” 桑岩语气傲慢又欠揍，苏浩安服了：“ 这话你也敢在我面前说？” 桑岩倒没有听见，也丝毫不觉得打脸，又看向钱飞：“ 行了，钱老板，开始吹你的光辉伟业吧。” 钱飞硬着头皮说道：“ 我真没有，你别听段嘉许那傻叉瞎说行吗？” 桑岩脸上的笑意渐收，毫无情绪地说道：“ 确定要这样是吧？” 苏浩安也不爽了：“ 你跟段嘉许干什么呢？兄弟间哪来的秘密啊？就算不是你教他追的，按你这狗性子也肯定会硬接下这功劳，你这否认给谁看啊？” 没等钱飞再说话，于卓在这个时候上了二楼，他的神情有些无措，对着桑岩说道：“ 啊，岩哥，楼下有个客人说是你的舅舅，点了一堆酒，不打算给钱。” 桑岩的眼睫动了动：“ 我哪来的舅舅？” 于卓补充：“ 就是上回被大军哥嫁出去的那个酒鬼，说是嫂子舅舅的那个。” 苏浩安皱眉：“ 这是哪个傻叉呀，来老子的地盘搞事？” 桑岩缓缓挑了一下眉尾，把剩下的可乐喝完，很快便起了身：“ 你们喝吧，我去处理，然后顺便去接我那粘人的姑娘了呢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